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老爸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-919-6188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，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，所以我选择 VIP Kid。 诵读经典，点亮新年，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-2019跨年之夜，来一起跨年吧，寻找诵读人特别节目。 大家好，我是静乔，欢迎收听诵读小站。在诵读小站的小程序当中，有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投稿来参与寻找诵读人的评选。接下来我们将播出在小程序当中的优秀朗读作品，一起来听诵读者饶宏宇诵读《小王子》节选。 早上好，狐狸说。早上好，小王子彬彬有礼地回答。他转过身，却没看到什么人。我在这儿呢，苹果树底下。这声音提醒了他。你是谁？小王子问道。你长得真漂亮。我是一只狐狸，狐狸回答道。和我一起玩吧，小王子向狐狸建议。我苦恼极了。我不能和你玩，狐狸说。我还没有被你驯养呢。对不起，小王子说道。但是他思索了一会儿又说，驯养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是本地人，狐狸说道。你来这儿寻找什么呢？小王子说道。我是来找朋友的。驯养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经常被人们遗忘的一种行为，狐狸答道。他的意思是建立联系。建立联系？当然了，狐狸说道。对我来说，你与其他成千上万个小男孩没什么区别。我不需要你，你也不需要我。对我来说，我与成千上万只狐狸毫无差别。但是，如果你驯服了我，我们就谁也离不开谁了。那时候，对我来说，这世界上你就是独一无二的，而对你而言，我也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听听藏耳朵》。 听听藏耳朵。 藏耳朵，听听听听藏耳朵，藏耳朵笑笑笑笑藏耳朵。藏耳朵唱唱唱唱藏耳朵，藏耳朵跳跳跳跳藏耳朵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， 听听藏耳朵， 听听藏耳朵。 晚上好，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、 大朋友， 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在这个节目里跟你见面，别忘了也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哦。 现在开始听故事吧。 和面和面和面和面和面，哎，加点水， 我来帮你。 哎呀，这面和的太稀了，再给我加点面粉。 滚呐滚呐滚呐滚，滚呐滚呐， 好像面又有点干了，再帮我加点水。 滚呐滚呐滚呐滚， 好像面又有点稀了，再加点水。 稀了还加水？加面粉？ 加面粉？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哎呀，不行，太干了，加点水，加点水。 你自己加吧。当当当当当当当当。 哎，天哪，大耳朵。咱们俩估计能包出一万个饺子来了， 那多好啊！整个幸福小区的都来吃。 哦，这倒是嘛。今天是冬至，冬至节气的传统就是要吃饺子。嘿，我记得我小时候，姥姥跟我说：“小群呐，冬至不吃饺子，耳朵会冻红了哟。” 这样的 啊？要是你不吃饺子的话，你两个耳朵那么大。会不会冻掉了呀？ 赶紧的， 赶紧包吧。 当当当当当当。 除了胡萝卜馅还有什么馅啊？ 没有了。当当当当当当当。 只有胡萝卜馅？ 是的。 一万个饺子都是胡萝卜馅？ 是的。当当当当当当。 全小区的人都要吃胡萝卜馅？ 快一点吧，我的耳朵已经冻红了。 好吧。 当当当当当当。 下面的故事是由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的叔叔阿姨编写，由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小鸡彩虹情商启蒙暖心绘本小水壶。橙黄绿青蓝紫，七只小鸡，七种颜色，毛茸茸的小鸡彩虹们。这一天，小鸡小黄拿起小水壶，给飘飘云浇水。飘飘云长着长长的茎，上面大大的像云朵一样的花，好漂亮。浇浇这一颗，浇浇那一颗。 飘飘云快长大，带我到天上看一看。 诶，小黄发现这里长出了杂草， 他放下小水壶，拿起大剪刀，咔嚓咔嚓，把小杂草都剪掉。 哎呀，小黄一下不小心剪断了飘飘云的茎，一朵飘飘云带着小水壶飘啊飘啊飞起来了，飘得那么高。 小黄伸长手垫起脚跳一跳， 可是怎么也够不着小水壶。 热心的小橙来帮忙，他伸伸腿扭扭腰， 飘飘云飞得还不够高，肯定能拿到。 小水壶压在飘飘云上面，飘飘云飞不高，就在离地面不远的空中飘。 小橙用力往上跳，哎，噗！ 哎呀，糟糕！他的头撞上飘飘云，这下小水壶跟飘飘云飞得更高了。 小橙又爬到了旁边的飘飘云上，伸长胳膊，够啊，够啊！ 眼看就成功了。 哎，小水壶，你别跑！ 哇！一阵风儿吹过来，飘飘云飘了，离小橙越来越远了。 小橙扒在飘飘云的长长的茎上，晃晃悠悠。 哎呦，哎呦， 有点危险呐！ 小黄抱来大树叶，铺在地面上，小橙落在上面，软绵绵的。摔不疼。 小黄左挪一点儿，右挪一点儿， 落在这里，落在这里， 咚，最后还是没接住。小橙掉下来， 屁股落在地面上，摔了个四脚朝天。飘飘云呢，慢慢悠悠地随着风飘向天边去了。小黄看着飘飘云，我的小水壶。看到小黄伤心的样子，小橙咬牙不放弃。有了，用树叶做成翅膀飞到天上去。小橙拿上大翅膀，跳上高高的一朵飘飘云。小黄剪断飘飘云，不过好担心小伙伴。小橙小心。小橙乘着另外一朵飘飘云飞呀飞，树叶翅膀扇呀扇，就像划着小船，小水壶就在眼前。哇、哦！小橙追上了小水壶，一下跳到它旁边。小黄，我拿到小水壶啦！飘飘云落下来，小水壶交到小黄手里面。啊，开动脑筋想办法，小小问题不再难，帮助朋友多简单。小花伞。哗啦啦，下雨了。小鸡小红撑着小花伞，在雨里转圈圈，踩踩水，跳着舞，唱着歌，心里好快乐。小蝴蝶没有伞，翅膀淋湿了，飞得好慢好慢。 嘿，小蝴蝶，躲到伞下面来吧。 小红让小蝴蝶躲到雨伞下，小蝴蝶不再淋雨，真温暖。 小红走啊走，哎，小石洞里好像有人。 那人慢悠悠地走出来，原来是小绿。小绿也没有伞。 小绿小绿，我们一起来打伞吧。 小红邀请他。小花伞不够大，你挤过来，我挤过去。一起撑伞真好玩。小红和小绿往前走，又看到一个淋雨的小伙伴，那是小紫。他举着一片小小的树叶，可挡不住小雨点儿。 小紫，我们一起打伞吧。 小紫慢慢走过来。 哦，谢谢小红。 小红伸长胳膊给小紫撑伞， 可是小紫太高了，怎么也够不着。 小红提议， 小紫你拿伞吧。 小紫点点头，接过雨伞。 哎呦哎呦， 可小花伞不够大，他们你挤过来我挤过去，你挤过来我挤过去。咚！小红和小绿呀，摔了个屁股墩儿。小花伞实在太小了，三只小鸡它可装不下。小紫难过的低下了头。 小花伞太小了，不能一起打，你们两个先走吧。 小紫又拿起小树叶， 这下又挨雨淋了。 小花伞再大一点就好了。 雨还在哗哗下，小蝴蝶想陪小紫慢慢飞到小紫身边。 哎呀，小蝴蝶淋雨了。 小绿赶快爬上小紫的背，为小蝴蝶撑起伞。小红一看，想出了好办法。 就这么办。 小红爬上小紫的背，小绿爬上小红的背，小绿撑着小花伞，三只小鸡叠叠乐变成一大串。这下谁都不会淋雨啦。摇摇摆摆朝前走，一路开心唱着歌。 换 个角度想一想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放风筝，小小风筝飞上天，飞呀飞呀，越飞越高。这是小蓝在放风筝，旁边小黄也在放风筝，他拽着风筝线跑呀跑呀。咦，小黄的风筝为什么飞不了？真奇怪。小黄想，风筝坏了。小黄的风筝出了问题，小蓝过来出主意。小蓝说，小黄，你先玩我的风筝吧。小黄拉着风筝线，风筝越飞越高，飞呀飞呀。放风筝真有趣，小绿也想试一试。小绿拉着风筝线，飞呀飞呀，风筝越飞越高。哎呀，不好，风筝带着小绿飞起来了。哇，小黄和小蓝想拉住小绿，可是两个人跑得着急，撞在了一起。嘣，风吹呀吹呀，风筝和小绿越飞越高。哎呀，小绿一松手，从空中掉下来了。糟糕，小绿一定摔坏了。小黄吓得不敢看。嘘，嘣！啊，好险呐！小绿掉在了一朵云上面。小绿开心地蹦蹦跳，可是云朵一片一片分开了，小绿又要往下掉。小蓝马上想办法，我们造一架大飞机。可是飞机要3天才能造好。不行不行，小黄心里好着急，牵来刚才放不起来的大风筝。风筝风筝快点飞，飞上蓝天救小绿。风筝还是飞不了，该怎么办呢？诶，刚才拖着风筝跑，风筝缠起了地上的云，一朵两朵。小蓝有了好主意，小黄和小蓝牵着线，拉着风筝跑呀跑，一朵两朵三朵，小小云朵飞呀飞，变成阶梯排排队。小绿跳上云阶梯，一步两步三步，哎呀，小绿终于下来了。是谁救了小绿呢？是小黄和小蓝，还有飞不了的风筝。瞧，飞不了的风筝也有大用处。花裙子，小青穿上了花裙子，五颜六色真好看。花裙子转呀转，就像花儿身上穿。小青好爱这条花裙子呀。小红看了也好喜欢，花裙子真漂亮。那边的花儿真美丽，小红和小青赏花去。小树枝挡着路，小红一步跳过去。小青真小心，慢慢绕过小树枝，可别弄坏了花裙子。咦，花丛里钻出个大脑袋。啊，小青吓了一大跳，退了一步又一步。原来是小绿在这里扮鬼脸。哎呀，不好，刺啦，小青退到树枝上，花裙子弄破了，砰，摔到地上，屁股摔疼了。小青吧嗒吧嗒掉眼泪，心里好委屈。我最爱的花裙子坏了，都怪你，都怪你。小绿转身钻进花丛， 它躲起来了吗？ 小红赶快动脑筋补好花裙子，她找来小布片和毛线团，刺啦刺啦缝上去。可是这样一点儿也不美丽，小青很不满意。小绿钻出来了，扛来一大团花，对小青说：“小青，对不起，请你别生气。”小红看看花，又看看花裙子，想出了好主意。 我们来做真的花裙子吧。 小红摘下花，一朵给小青戴，一朵放在小青的裙子上。小绿摘下花，一朵给小青戴，一朵放在小青的裙子上。一朵一朵又一朵， 哇，破裙子大变样，真的变成花裙子，还有阵阵花儿香。 小青终于不哭了，笑得就像花儿一样。 小伙伴，你们可真棒！ 花裙子随风荡，一圈一圈真漂亮。小小意外别吵嘴，开动脑筋来补救。好朋友最珍贵，朋友永远是宝贝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， 有一天呱呱搬来一个小板凳，说要和妈妈比身高。妈妈笑着说：嘿嘿，你是不是想站在板凳上和妈妈比呀？呱呱摇了摇头说： 这样比对妈妈不公平。 只见呱呱又拿了一张同样的板凳，高兴地对妈妈说： 我站在这个板凳上，你坐在那个板凳上，这样比就公平了。 这一天，爸爸专门为呱呱制定了作息时间表，早上7点起床，吃早饭，上学，中午吃饭，午休，1点上学，傍晚吃饭，做作业，8点半睡觉。呱呱看了时间表，有点生气地对爸爸说： 你不是我亲爸爸，要不怎么会一整天都不让我上厕所？ 下午，呱呱向妈妈要2块钱，但是看见妈妈有点不高兴，她就对妈妈解释说： 小区里来了一个爷爷，很可怜，我想给他2元钱。 妈妈很欣慰地把钱给了他，还觉得孩子长大了很有爱心。可是没过多一会儿，呱呱拿着一大个棒棒糖回来了。妈妈问他：这是什么呀？谁给你的？呱呱回答： 小区里的老爷爷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， 今天来自玉心幼儿园的秦月宁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灯塔妈妈。 灯塔妈妈，天黑了，